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01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降雨会影响到明天早晚高峰的出行，且降温幅度还比较大，请听众朋友合理安排出行，适当的添衣保暖。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为大家挑选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商务部表示，目前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没有任何层级的谈判。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开启，北京二手房3月成交破万，创去年4月以来的新高。另外在股市收评阶段，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辛凌燕律师一起聊一聊，如果夫妻正在闹离婚，共同财产该如何使用。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方面，今天两市低开后走势分化，沪指在权重板块的拖累下小幅走弱，而中小创则受到软件板块和知识产权的概念带动下再度冲高。午后三大指数全线下挫，银行、保险板块走弱拖累沪指下跌，创业板涨幅收窄，一度由绿翻红。截至收盘，沪指报3180.16点，下跌0.87%，创业板指数收于1826.89点，下跌0.42%。从盘面上来看，保险、海南、无人零售板块居于涨幅榜前列，摘帽、视听器材、大飞机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那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蓝筹股啊开始有一些回调，那您怎么来分析这背后的一些原因？ 好的，蓝筹股在前期呢调整幅度就比较大，然后它技术上就有反弹的要求。最近一段时间公布的业绩呢，一季报啊，那么中小创的一些收益并不像预期那么高啊，有些可能还有一些意外的，可能表现不佳的一些公司，所以这时候蓝筹股的业绩公布呢，感觉还比较稳定啊，所以这时候呢就唤起了一个热情，有出现反弹。 但是呢，蓝筹股的大部分公司都是靠去产能，然后导致的这个业绩的增长，而这些产能这些行业所处的本身是传统行业，所以的话它并不代表着未来的一个新经济的一个方向，所以它的增长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去产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情况下的话，它的业绩增长就比较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持续的上升比较有一定的这种缺乏持续的力量。但是呢，后面民胜基金要这个纳入啊，我们要纳入民胜基金 A 股，这样的话在六月份，那这样的话可能在五月份打一点提前量，蓝筹股呢还会有活跃的时候，但是现在离五月份还有点距离，所以蓝筹股可能目前只能视为反弹，不能视为一个持续的一个上升。 嗯，好，另外我们来看海南板块，最近这个海南板块是起起落落哈，今天走势非常的强劲，我们应该怎么来布局海南板块，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嗯，好的，因为前期有明显的催化剂，就博鳌论坛，而且呢其中会议也提到了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啊，那么海南呢可能也会作为一个超常规的啊这个自由贸易港的这种角度来去出政策，所以预期就是一种叫做这个事件驱动型的一个题材的一个炒作，因为海南的公司本身基本面不算是很好，所以这种题材的一个第一步兑现已经实现了，就是博鳌论坛。另外第二步呢，可能它的当地的具体政策还要落实出来，这是第二个。那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第二个政策出来之前，然后在上涨过程当中就会考虑要这个离场了。因为它毕竟不代表着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情。 嗯，那也有人说在海南板块某些公司的这个身上似乎看到了雄安板块某些公司类似走势的影子，您怎么来看？ 我就从总体上来看，海南的公司呢基本面的这个数据啊比雄安的公司要差一些，因为雄安毕竟它挨着这个京津冀地区，它历来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所以这里的公司的业绩呢是比较扎实的，然后呢经营也是比较得法的。而海南的公司呢，因为它原先这个地处比较偏远，那么也不属于经济活跃地带，那所以这些公司的话恐怕表现就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呢也出过一些公司可能数据突然一下这个变脸，这些情况都对于这种机构投资者这种价值型的投资者可能他都会对他有所顾忌，所以在这里面的资金呢应该都是些短线的热钱，而不存在这种很难有吸引长线的资金。 嗯，好， 所以的话对于他的行情要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从技术面来看，你认为大盘和创业板的这个支撑大概是在多少点一些？ 好的，这个上证指数呢，我们前次谈到它的一个时间窗口呢在四号或者十三号，实际上已经接近，但是呢这段时间为什么还不敢说就是大规模的进场呢？因为是前次在调的时候，那么是因为机构调仓需求，第二个呢这个海外这个市场不太稳，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影子银行的整顿，但是后来因为出现了贸易战，那么这时候的话影子银行的事儿呢就没有再提，只是通过，所以的话这个事情还没有到底之前，没有完全出来之前的市场可能会有反弹，但是马上回升比较难，所以的话我们对于这个点位的支撑估计啊，这个上证综指第一步呢是3100点到3130点，这是一个就是假如说影子银行的事儿暂时暂缓不去理会它，专心处理这个贸易争端，也就是说贸易争端如果继续有，反而这个位置能形成为一个支撑，然后呢震荡往上走一走，但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的话，那么我觉得也就是说越是有争端越是这个指数不会太往下走，这一点呢可以视为3100到3130做一个支撑。另外就是说的是创业板啊，但如果争端解决的话，这个点位就不能是支撑了，可能会有更低的这个点位出现，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要根据情况来看。但是您刚才也播报新闻也提到了这个还没有任何谈判的这种提法，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要拖下去，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另外创业板的指数的支撑位呢远一点，在1710到1730的一个位置，做一个技术支撑，可以做一个观察。它相当于是一个C 浪的一个回撤，小 C 浪啊，它在一个三浪结构当中可以做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测算。 好， 是这样做参考。 谢谢陈少杰先生的介绍以及提醒，谢谢您。 好，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从2018年5月1号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将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也就是说个人买合规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最高可以获得一个月1000块钱的个税税前扣除额，而且账户资金收益还将暂不被征税，等到个人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再交。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在考虑未来因天气等非承运人因素导致航班取消、延误、提前、航程改变、舱位等级变更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旅客要求客票改期的产生的票价差额由旅客和航空公司平摊。该内容来自今年1月民航局发布的民航旅客国内运输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条具体条例，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收到其他的意见，到底采用哪一种方式目前还没有定论。今天晚上的12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每吨汽油上调55元，柴油上调50元，折合90号汽油每升是上调4分钱，92号汽油每升是上调4分钱，95号汽油每升是上调5分钱，0号柴油每升上调4分钱，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多花大概2块钱。我们来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量，3月份北京二手房签约量达到12104套，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的新高。事实上，尽管3月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创近12个月的新高，但不能否认的是，近一年时间北京的二手房市场持续低迷。以去年317新政为时间节点，北京二手房市场前后一年成交量下降都非常明显。数据显示，317新政前一年时间，北京二手住宅共网签254916套。那么在317新政出台后的一年里，这个数字变成了121946套，二手房的网签量降幅达到 52.2%。 4月9号，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某因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依法立案侦查，目前周某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此前经查证，善林上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涉嫌违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不具备从事网络借贷中介机构的经营资质。最后我们来看一组公司快讯，最近开心麻花、合力晨光等新三板明星公司纷纷宣布终止 IPO，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公告终止 IPO。 而从整体情况来看，新三板拟 IPO 企业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出现了终止潮。我们来看一下开心麻花的数据啊，2017年中报数据显示，他们的营业收入是 1.6 亿，同比增长 35.71%， 实现净利润 2817.38 万元，但同比减少 18.31%。 16年他们全年的净利润是 7479.9 万元，同比减少 43.43%。云南白药去年净利润达到31.45亿元，同比增长 7.7%， 拟十股派15元。仁孚医药去年净利润是20.69亿元，同比增长 149%。 天茂集团一季度预计盈利超过3亿元，同比增长约2倍。三友化工2017年净利润近19亿元，同比增长 148%。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除了关注各位朋友财富的增值之外呢，更关注的是大家财务的安全问题。那么所以从2018年开始，每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财务安全。那这里面呢又分为几个分支哈，比如说这个夫妻的这个财产，如果遇到这个感情不和啊，该怎么来分割，以及呢我们家庭的这种财产该如何来传承，或者是如何让后辈啊来继承。此外呢也会谈到怎么来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诈骗。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京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辛凌燕。辛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和辛律师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夫妻俩在打离婚官司啊，这官司还没结束，已有的这些共有财产俩人该到底怎么来使用的问题啊。在现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就是还没有开始分割呢，但是我就不让你用，甚至连家门都不让进，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其实碰到的挺多的。 嗯。 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一个是在这个离婚期间，因为离婚期间他是就是即便是说离婚诉讼要解除他的这个婚姻关系的话，也会要有一个很长的周期，有的甚至一年两年，甚至会比这个更长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关系没解除，财产没有分割，那法律上在没有分割之前它都是属于共同的，那夫妻对于这个共同的财产它是享有平等的这个使用的权利。 刚才您说这个 都有权利使用 啊，打这个离婚官司有的时候要拖一两年的时间， 对 啊，但是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有的很快呀， 就是这个里边是这样的，很快的通常都是如果说双方能很好的协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可能要走这个诉讼的流程，那对方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他不同意离，有的可能确实他心理上就是不同意离，有的可能就是出于他自己财产上的考虑啊，或者说子女上的考虑，他不同意，那这个时间就会拉得很长 啊。这个时间拉得很长，原因有很多，一个是不愿意离婚，还有些呢就是在这个孩子的这种抚养权上面可能有争议，此外就是这个财 产 的分割比例数量上有争议， 是 不管是哪种争议啊，所以拉的这个战线很长。那么在这个期间有一些财务的这个纠纷，特别是使用上面啊就会出来哈。 对， 我这里呢有一个案例哈，是一个公众人物啊，我们不说他的名字，在4月5号的时候有媒体报道啊，这名公众人物我们叫他这个 W 先生啊，W 先生住所遭两名陌生男子撬锁。据了解呢，当时这位 W 先生啊并不在家，好在呢被物业发现了，物业不知道啊就报警。那么后来发现啊，这两位撬锁的男子啊是带着他前妻啊，我们可以姑且叫做 M 女士啊，她前妻是 M 女士的爸爸啊，大 M 的授权书啊，前来破门的啊。这些年轻的男子说，你看我们有卡呀，有钥匙啊，进门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后来这个事儿经媒体曝光之后呢，这个 M 女士啊，也就是这个 W 先生的前妻啊，他们的这个离婚官司已经在法院判了，但是财产的这个分割还没有进行啊判决，没有处理，他就在网上公开表态了，他说产权人回不了自己的家啊，房子被霸占，正常报警开锁却被诬陷为撬锁啊。他后来说了一些这个他所掌握的事实啊，原因呢是他的父亲啊，大 这个 M 先生啊，需要取一些私人物品，还在家里呢，啊，就让人去取。结果呢，门锁打不开，于是呢，他们就走正常的这种报警开锁的流程啊。那么不存在撬锁的问题。另外呢，他还说了，这个房子呀，登记在他父亲的名下，他父亲是合法产权人，那怎么就不经他父亲的同意换了锁呢？再说他们报警开锁不属于违法行为。哎，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哈。 嗯， 这个房子登记在女方父亲的名下，而他们目前呢这种财产的这种关系呢还没有进行分割。 对。 啊，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套房到底是谁的？可不可以简单理解是这女方父亲的房呢？ 如果是就是单从这个房屋登记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嗯， 可以这么说，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他可以授权其他的人，然后让他直接破门而入的原因。 嗯， 但是就是我了解到，当然这个就是我了解到的这个信息也不一定是就是准确的。就是说，据说这个房子实际上是男方出资，但是是登记在女方父亲名下。实践当中，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因为一些限购的原因啊，可能把夫妻的这个财产登记在兄弟姐妹，甚至说父母双方，就是双方的这个父母名下， 这个挺常见的， 对，这个挺常见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这个房屋产权的这个真正所有人是有争议的。 嗯，就是说当时买房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 对， 只考虑的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房子买到，有没有这个资格买。 对对，没考虑 钱不是问题， 这个风险。对对 对，就您也了解到，就是在实际的案例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子女花钱买房，然后呢放到了这个父母的名下。当然也可能反过来， 是 吧？父母 反过来也有 买，放到子女的名下啊。总之呢，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应该是当时钱是不差的， 对， 只不过是谁出的问题啊，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可能，人家的父亲可能就用的自己的钱，用的自己家的钱，也有可能，是吧？ 对。 好，那我们分开来说吧啊。首先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钱实际上呢是啊，这男方当时或者说男女双方 共同 财产买的，只不过挂在女方爸爸的名下，那这个房子的产权归谁呢？ 这个通常就要看当时的约定。如果说当时约定的话，就是说这个房子虽然我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是你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产权人，就是实质上这个房屋还是归我所有的。 嗯。 那这种情况的话，法律上就是实际上的这个产权人还是这个夫妻双方。 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爸爸只是给他们代持一下。 对对，代持一下。 但这个是需要有文字的这种。 有文字的约定。 约定。 对。如果说没有文字的约定，仅仅是出资的话， 嗯， 那法律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法律关系，有可能是借款， 嗯， 就是我的钱可能是借给他父亲来买房的，也有可能是赠与，比如说我不差钱，我给你钱，你就直接买了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孝敬我的岳父大人了。 对对，孝敬他。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争议，所以在之前就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书面约定。 好，所以就是说这房子现在属于谁还不知道呢。 对对。 啊，就是刚才这种情况是不好说，对吧？ 嗯。 但是如果说是他们自己出资的，那一方想要进去，可不可以呢？ 如果说他是他自己出资，那法律上这个房屋确实是他是产权人，是可以进去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没有问题。 嗯。 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是当时夫妻俩共同出资的，是吧？这个女方肯定跟父亲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嘛。 嗯嗯。 那其中的一方想要进去可不可以呢？ 其中的一方如果说想要进去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是夫妻共同财产嘛。当然这个时候就是但是因为只是登记在他这个就是岳父名下，那只能是由他来授权。但实质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房产证背后的实质上的权利人是他们夫妻双方。 好。至于啊这个能不能进家，这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沟通的问题了啊。 对对。 刚才呢辛律师已经把这个法律关系跟大家说清楚了啊。 有可能这个房子登记的是某人，但是房子属于另外的人， 对 是吧？ 嗯 啊、好，那这个是房子的问题啊。 嗯， 可惜啊，是他们的纠纷还不仅是这一套房，或者说进不进得了门的问题啊。后来呢，这个女士啊 ，M 女士，她又发了一条微博，她说啊，他们俩名下有六套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有五套，三套在北京，一套在珠海，还有一套在美国啊，很多。那么目前北京的三套房自离婚声明起就被这位男士单方面私自换锁并强行占据，珠海房子他很久没有去啊，所以情况他不是很清楚。另外还有一套房子啊，还有一套房子呢，是这位男方啊委托他卖掉，委托书啊公证书啊都有白纸黑字，但是到现在这套房并没有卖掉啊，原因我就不多说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这个没卖掉的这套房和刚才所说的啊被男方私自换锁并强行占据的这几套房啊，到底应该归谁的问题。 没有卖掉的话，因为他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们只是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 嗯、 他的财产并没有进行分割、 嗯， 所以就是没有分割的这些房产也都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嗯 嗯， 好，就我们只谈法律啊，我们不谈这个他们闹离婚背后到底是谁对谁错啊， 对， 到底是谁对不起谁，这些我们扯不清、 嗯、 是吧？ 对， 家务事儿啊，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共同财产， 对， 那既然是共同财产，我可不可以进去呢？ 是可以的，法律上是可以的。 既然是共同财产，现在锁被换了，我可不可以再找个锁匠给我开了，再换上锁呢？ 实践当中也有人这么干，但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嗯、如果说比如说里边正好有人在里边住、 嗯、 那你强行的开锁的话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其他的纠纷、 嗯、 包括一些人身的冲突、 嗯、 甚至有的严重的可能会有这个伤害的事件，甚至引发这个刑事案件、 嗯、 所以一般实践当中还是不太建议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 您也了解过这样的一些案例是吧？ 对对，就是实践当中也会碰到。 嗯，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哈、哦、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那这种事情该怎么来处理呢？朋友们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 010-8501-3045。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月二十一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我们关注大家的财富增值，更关注大家的财富安全。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辛凌燕。辛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辛律师也代理过很多这种家庭纠纷的一些案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某公众人物，他这个离婚诉讼期间这共同财产怎么处理啊，产生了一个争端，说起啊，也给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这个离婚的诉讼还正在打，法庭还没有判，这个财产怎么分割，这一方就把房子换了锁，不让对方进去，这合适吗？ 对，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太妥当的。如果说要换锁的话，最好应该提前跟对方沟通一下。 您是不是也了解很多强行要进入最后发生肢体冲突的案例？ 对，实践当中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对对。 那一方为什么要换锁呢？ 有的时候像我们最近办的一个案件，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两个人感情不和以后，然后一方提起了离婚诉讼，因为经常产生冲突，这个时候一方就搬出去住了，那男方就觉得既然你搬出去住，我就把锁给换了，女方是带着孩子搬出来住，然后等到他想回去拿一些衣物以及这个孩子的这个物品的时候，发现锁已经换了，这个时候他就直接就带着他的家里人，然后去要撬锁，对，然后男方刚好也在家里，这个时候就发生冲突了，实际就是实践当中这种还是挺多的， 所以就是说强行换锁或者说强行去撬锁开锁，这都是极易引发冲突升级的做法， 对 吧？ 所以就是不太建议这样去处理。 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换锁换不了产权。 对， 最后法院来定这个事儿，对吧？ 对，最后还是要通过法院来进行分割。 对，可能你换了锁之后，两个人的这种心锁就又加了一把。 对 啊，就不是说解锁，你们俩这矛盾可能又会升级。 对，会激化。 对，但可能有的人会考虑，就是那我是不是先来先得呀？我先站着呀，以后再分的时候，反正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松啊，就拿到。会不会有这种心态，就是俩人反正闹僵了，我们俩就干脆鱼死网破干到底。 它有一些只有极少数的案例里边，因为它这个房子只有一套嘛， 嗯， 只能是说这个产权判给一方，然后由得到房产的这一方给另一方折价补偿， 嗯， 但是有的时候会双方都想要这个房子， 嗯， 尤其是在有一些案例里边，他有一方他是在北京没有这个购房的资格， 嗯， 所以他就很想得到这个房子，那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说先占着。他可能就会法院有的时候会适当的考虑这个站着的这个情形，他实际在里边居住的这个情形， 嗯，无房又实际在里面居住的情形是会被法院所考虑的吗？ 法院有的时候会考虑这个因素， 嗯， 对，但是前提是也不要有恶意， 嗯， 对，如果说有恶意的话，即便是说你在里边住着，他可能也不会把房子判给这一方。 嗯，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分割的问题哈。 嗯。 嗯，当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就是这个房子完全是由夫妻两个人共同财产购买的啊， 嗯，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形，嗯，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又只有一套，会怎么来处理呢？ 就是首先是这个份额上一般是均等的进行分割，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照顾女方， 嗯， 然后那个就是一人各占50%这样的份额，但是房子只有一套，它产权只能归一方，所以就通常看谁能拿出这个另一半的这个折价款，比如说房子值200万，那你看谁能拿出这个100万块钱， 嗯， 当然现在的北京的房子不可能价值这么低啊，一般都是1000万甚至1000万以上甚至几千万，那看谁能拿出这个折价款，如果说你能拿出，他有的时候法院为了保证这个案件后期的执行，他会让你把这个款项先交到法院， 嗯， 你能拿出来行，那我这个房子我就判给你，然后另一方就得这个折价款，实际上这样对双方来说也是公平的。 嗯，那这个房子值多少钱谁说了算呀？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双方可以商量， 嗯， 就是在比如在开庭之前可能会让双方都去这个去中介公司，然后去咨询一下这个价格， 嗯， 然后双方可以商量一个价格，同时如果说商量不成的话，也可以委托这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嗯 嗯， 有商量不成的吗？ 商量不成的也有， 嗯， 对， 特别是行情波动的时候， 对 对， 嗯，好，刚才说的是呢，按照份额一人一半啊，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分割， 嗯， 适当的会照顾女方。那如果还有一方带着孩子，会适当的倾斜？ 也会适当的考虑。 嗯 嗯， 还有呢，就是说，两个人的收入可能相差比较悬殊， 嗯， 会作为考虑的因素吗？ 这个一般不会。比如说你男方收入很高， 嗯， 然后女方只是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个在分割的时候并不会因为说这个钱都是男方挣来的，然后分割的时候就少分割给女方， 嗯，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他在家里在家庭里边就是他做家务，甚至说他可能对男方的生活进行一些照顾， 嗯， 他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贡献。 嗯 嗯， 那如果说某一方有过错，而且这个过错还在法庭上啊， 嗯， 这个得到认可了， 嗯， 有事实有证据， 嗯， 有理有据的过错，那会考虑给无过错一方多分一些份额吗？ 就是要也是要看这个过错的程度，就是他过错的严重程度， 嗯， 如果说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一方是有比较严重的过错的话， 嗯， 也会适当的倾斜，就是在分割的时候会适当对无过错的一方会适当的进行照顾 啊，哦，比如说男方说这个女方老打我，家庭暴力 这种情况应该不多， 或女方说男方老打我， 对，这种一般女方是受害者的比较多， 嗯， 对， 如果是这种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说确实认定有家暴， 嗯， 可能在分割的时候会倾斜一点点，就是受害的一方。 嗯 嗯， 好，当然这都是法庭所参考的一些因素啊，不是作为一个唯一的或者是绝对的因素。 对对， 嗯，好，刚才说的是这个分割的问题哈，啊，那实际上呢还有一些东西它是属于不动产，比如说咱们关系好的时候买的这些项链啊、钻戒呀、啊、金条啊、手表啊，或者是什么 很贵重的一些啊、艺术品呢、 嗯、 啊，对，那这些反正都能挪走， 对对 啊，那最后你看我这个房子钥匙也被人换了，锁、 嗯、 也换了，我也进不去、 嗯， 我也没法向这个外界证明到底这里面有多少贵重的可以挪走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就是实践当中这个有的时候确实它会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来证明。 嗯， 首先你要证明有这些东西存在，法院才有可能来给你进行分割。 嗯， 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把门锁都给换了，那他把这些物品藏在哪里，或者说转移到哪里去了，那自然你就也不知道。 嗯， 所以如果说就是家里有这些贵重的物品的话， 嗯， 首先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这个购买的这个票据，包括一些刷卡的记录， 嗯， 同时要留存一些照片，你至少就是在法院查清这个案情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一定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您刚才说的照片， 对， 比如说我们俩合影，里面就有这个钻石、戒指啊，什么项链啊、耳环这些，行吗？ 当然，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基础的证据，就是你光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嗯， 其实你最关键的是要证明这个东西现在在何处， 嗯， 就是被谁控制着。有的时候那一方说我家里有一个什么贵重的物品，或者说有一个钻戒，他说我没有，我没拿，也没在我这里，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来证明了。 哦， 嗯， 那我怎么证明他拿了还是没拿？ 对，所以有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取证的方式，比如说跟他就是关系还没有那么僵的时候再跟他聊天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他有可能会承认，那这个聊天的记录就是也可以作为一种证据来进行保存。 当然这些主要是这个 对取证 防小人用的是吧？ 对对， 啊，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方法您看行不行哈，啊， 嗯， 就是现在有些人呢也会给家庭的财产上保险， 嗯， 对吧？我们家有什么两吨黄金啊，我们家还有什么几克拉钻石， 哦， 我们家也好多， 哦， 我就怕丢了啊，我保险公司也不会傻呀，对吧？他也会来给你做一个这个核查的。 对对。 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一种，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就是目前我们接触到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嗯， 对，不是特别多。 好，那给大家一个咨询哈，大家看看这种方式能不能够找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证明你们俩曾经是拥有这些贵重的物品的哈。 对，这个是一个方式。 啊，嗯，但是刚才辛律师也谈到，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会有人转移。 对。 是吧？ 对。一旦就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时候会有人转移。 嗯。那这种转移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给他定个什么性呢？比如说啊，这有两公斤金条呢。是吧？他就拿走了， 嗯， 这算什么呢？ 首先是你要来证明他有转移的这个行为， 嗯， 就是他是转移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关于这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它也是有相关的规定， 嗯， 也规定了相关的这个后果， 嗯， 就是他在分割的时候可以少分甚至不分， 嗯， 但是前提是你要能证明这个东西被他转移走了， 嗯 嗯，所以其实说到最后还是这个举证的问题， 嗯， 就是你要来证明， 如果能。证明 如果能证明的话，就是他有可能就会承担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法律上的后果。 如果能证明，也是在离婚分割完财产之后才证明的， 那 还能再追索吗？ 可以，就是如果说发现他确实有隐匿转移的财产，可以要求分割。 嗯，曾经啊，我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 嗯， 男女双方要离婚，男方净身出户啊，女方呢， 嗯， 也很痛快答应了。 嗯， 那么净身出户之后呢，男方马上用自己藏匿的钱和另外一位女士买了一套大房子， 嗯， 而这个时候女方发现就比较晚了，而且手里也没有相关的证据。 嗯 嗯，这就比较亏。 对，像这种的话，实际上他隐匿的那些，他肯定是拿的那些存款去购买的房子， 嗯， 他隐匿的这些存款实质上，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法律上他是可以分割的。 嗯，好， 嗯， 那如果他听到的话，也可以跟您联系一下。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呢，感情不在，仁义在啊，还是应该诚信的， 对， 啊，咱们合理合法的。 来进行这些善后的工作啊。 对， 不要为自己未来的诚信啊，现在提前找一些污点啊。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法院的判决啊。如果这个法院都已经判完了，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位名人啊，他的这个房产的问题，还是其他的百姓的这种贵重物品的问题，判完了，可是有一方呢不配合。 对， 那该怎么办？ 这种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挺常见的。 嗯， 如果说法院的判决，就是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归一方所有，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过户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女方，房子判给我了，但实际上这个房子是登记在男方名下，那这个时候男方可能不配合他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那这个时候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法院就是发一个协助执行函，就是向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比如说房屋管理局，然后发一个这样的协助执行函，直接就可以把房屋过到他的名下。 在那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 对，不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可以过户， 但这个需要法庭的协助。 对，需要一个走一个这样的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这个房子是登记在我的名下，不用进行过户，但是呢，另外一方他可能离完婚以后他还站着，判完了以后他拒不交付，不搬走。那这种情况呢，他就不能直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还需要再提起一个诉讼。当然可以跟他沟通。如果说他沟通完了还是不搬走的话，那就只能还是接着打官司。 嗯， 然后要就是提起一个排除妨害的这样的纠纷，就是一个这样的诉讼。就是法院判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就是说你不搬走，那我法院可以直接采取强制的措施。嗯， 就是还要打起一个诉讼。这个诉讼的关键就是他不搬。 对， 这个不搬这个事儿， 对，主要针对他腾房的这个事情。 嗯，好，然后再不搬， 对， 这个时候才要强制执行的， 对对， 是吧？ 对， 嗯，这种事情就是越往后拖，可能关系就会越僵。 对对， 嗯，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每一个家务事背后呢，都有很多讲不清扯还乱的这种纠葛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做好这样的一些这个预防的工作哈。那好，我们即将是进入一个片花，片花之后呢，也请辛律师来谈一个他所代理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呢，给大家一些法律方面的提醒。此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财富大搜索啊，五个字，财富大搜索。如果有这方面的法律问题，也可以现场跟我们来互动。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我们就请辛律师来谈一个他所代理的案例。嗯，有请辛律师。 我说一个，就是我最近办理的一个案件。 嗯， 它主要是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因为房产的这个纠纷，它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就是80%-90%的案件都可能会存在这个房产的纠纷。 嗯， 尤其很多的情况，它会涉及到这个父母出资的这个问题。 嗯， 我们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一对夫妻，他们刚结婚不久，那个时候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这个存款，但是他们想在北京买一套房子。男方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就是男方的父母出了90%的这个房款，然后女方的父母出了10%。购买这个房子以后，他们自己借了一些钱进行装修，在几年以后，他们有了孩子以后，他们考虑给孩子换一个学区房。这个时候就把之前的这个房子卖掉了， 房子当然也是那个就是大幅的增值了。卖掉以后，他拿的这个卖房所得的这个房款，在自己再添了一些钱，同时也向就是男方的父亲借了100万。就是把这些钱所有的加在一起，然后重新购置了一套学区房。就是买完房以后，过了不久呢，就是双方出现这个感情问题，男方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男方的要求呢，他认为就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钱都是他家里出的，所以他要求这个房产份额他占90%，女方占10%，但是女方肯定是不同意。他就认为这个因为是在婚后买的，那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原则，那应该是一人一半这样来处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也就是说最开始买这房呢都是双方父母， 对 啊，按照9:1的比例掏的这个房款， 对吧对， 也没有贷款， 没有贷款， 也没有让他们共同来还按揭，没有存在， 对， 这还好，稍微好算一点， 对，是这样的。 同时这个房子过了几年之后呢还升值了， 对 啊，升值了，升值之后呢他们自己呢又添了点钱啊， 对， 买了一套， 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存款了，对 啊，添的这个钱当中呢就有他们共同的财产了， 对 啊，还有管父母借的钱吗？ 对，有男方父母出的100万 啊，你看男方父母又添钱了， 对， 就男方父母总共添了2回钱 啊，对，是这样的。 然后呢，女方父母添了1回钱， 对， 然后他们自己添了1回钱， 对， 啊，同时这个房子还有原来的这个上涨的部分， 对， 所带来的钱， 对，是这样的。 这么多 同时还贷了一些款，因为等到他们买这个学区房的时候那个价格就比较高了，贷了一些款， 银行还借了点钱， 对还借了一些钱， 他们还共同还贷款了吗？ 对，共同还贷，还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是出现这个感情问题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珍惜感情问题，要不然算不清这账。好，那该怎么办呀？ 就是出现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两方的主张，它是不一样的。我先说一下最后这个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就是法律上对于这个父母出资的这个问题，它有一些法律规定。就是之前的这个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它是规定，如果说是在结婚之前父母出的钱，比如说出给他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还没有领结婚证呢，那就视为对他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如果说领了证了，就像刚刚这个在这个案例里边这个女方主张的一样，她认为你是我们两个结婚以后你父母给的钱，那就视同是对我们两个人的赠与。法律确实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就是因为实践当中这样的纠纷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这样对男方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就给那个出多的一方不公平。 对对，给出资多，尤其那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我父母出了很多的钱来帮助他们买房子，结果他们结婚一个月就离婚了， 父母把自己的房还卖了，当时给他们买这房，有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就是严格的对半来分的话，实际上对男方是非常的不公平的。所以实践当中，可能就是为了平衡这个双方的利益，在分割的时候会适当的考虑到这个男方父母的出资的这个因素。在我们这个案件最后，他的结果就是判了大概35%的这个份额给女方。这个案例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涉及到这个100万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实践当中，就是这种父母出资，他要认定是共同债务，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很多他在那个当时借款，就是给他们钱的时候，实际上当然并不一定是借，有的可能也是借，但是根本就没有借条。 你是说第二次？ 对对，第二次他父母不是 买房，他父亲 又 给 了 100万， 对、 啊，这个怎么理解？ 对，怎么来定性？ 还是债务还是 什么？对，在这个案件里边，他就是在当时男方自己单独给父母写了一个借条 啊。那夫妻债务现在我们知道都要共同写欠条了才算 是 呀。 当时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出在这个之前，而且他这个就是当时的证据也能够显示，打进来的这个钱也确实是用在这个夫妻的共同生活上，就是用在购房上、所以这个是被认定是夫妻 共同 债 务 的。 就是他们借的钱虽然有一方没签字，但是用在了共同生活上。 对， 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最新的这个解释啊， 对， 对，关于夫妻债务啊，所以这块没有异议，理解成的是债务是吧？ 对对 啊，就是那你们俩去还， 对，共同来偿还这个一百万。 啊，共同偿还一百万。 嗯， 那这个对于男方来说还是公平的， 对， 是吧？那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增值那部分算谁的呀？比如说这个房子，最后他们俩都不要，都卖了，不就得分钱吗？ 嗯， 是吧？那增值的，好比这几年房子涨了一百万。 嗯、 啊，这一百万算谁的？是要按照当年九比一的这个比例分吗？ 他不是这样来分割的，他是最后看这个、房屋的现值，他不是看这个最后涨了多少。 嗯， 他就是看你离婚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候房价，比如说你是涨到2000万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按照这个刚刚我说的，最后法院是判了一个35%的比例，他不再去考虑这个增值，因为增值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也是他婚后是夫妻共同的。 好，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婚后父母双方或者父母某一方给的钱，让这小两口去买房，那么基本上这都算是共同财产了。是吧？但是 如果给他们买了房子，这个房子是他们共同的。 但是也考虑到，就是说，如果这双方给的钱太悬殊的话， 对， 也会酌情在他们分配的时候， 就是、平衡双方的利益， 也不会50%、50%对半分。 对，有的时候会适当的进行考虑。 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房子要是增值的话，也会按照刚才您所谈到的这种比例， 对 啊，进行分配。 对对，是这样的。 好。那这个案例，双方同意吗？接受这样的一个法院的判决吗？ 最后双方是接受的。 嗯， 就是女方也觉得，虽然她那么主张，但是她也认为，毕竟男方家里出的钱还是要多一些，所以她最后她也没有上诉。就是后面也是很好的履行了。 那事实上他们也还多少享受到了这个房子增值所带来的一定 的 收益，是吧？ 因为毕竟他们当时，他们就是小两口出的这个钱是很少的一部分。现在女方拿到的，她那个35%的话，就是增值的部分，实际上是已经包含在内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她最后获得的也应该是高于她父母当时所花出来的 钱。对。 是吧？ 对，这个是肯定的，远远的高于， 远远的高于啊！对，当然这个案例就是您刚才说的，最后谈的还可以。 对 啊，那也有可能某些案例当中就会谈崩啊，所以我们也希望 有一些可能就是父母出钱了，但是法院就是认定这个是对双方的赠与，那这个时候出钱的一方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判决，觉得不够公平。 是，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资产要给孩子买房什么的，我觉得最好提前啊找专业人士啊 咨询一下、 啊、 对， 该走什么的手续啊咱们走完， 对， 免得日后节外生枝，对吧？ 对， 免得日后呢还要对簿公堂啊，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本身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就够让咱们老人家操心了，还要为这样的事儿操心， 是 划不来啊。 对， 我们节目啊不在这里劝和，也不在这里劝离啊。感情的事情都是成年人啊自己做主，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要维护婚姻的这个严肃性啊，不要把这个婚姻当儿戏。 对， 此外呢，也要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对， 谢谢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的辛凌燕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的， 好，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厅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杨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